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陈梦敏和李红专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蚊子的日记。这只蚊子的名字叫小一，是一只母蚊子，也就是蚊子小姐。她身高 11.9 毫米，体重 2.1 毫克，年龄18天。她长得又瘦又长，大长腿，不过视力不太好，左眼 0.0 右眼 0.0。他最擅长的是急速飞行、后翻滚、俯冲和急转弯。哦，小心，蚊子吸血有危险，要是被别人打一巴掌那就糟了。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小一的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。6月6日，我在水里睡得可香了，还做了一个美梦，梦见我能飞了。哦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长出了翅膀，变成了一只漂亮的小蚊子。啊，我真高兴。6月8日，今天我遇到了一位姐姐，她叫仙仙。听他的名字，你一定想象不出他以前是住在一个小水坑里的。他也是一只漂亮的蚊子。仙仙说， 我们的舞台是天空。 我嗡嗡地唱着歌飞起来。偷偷地告诉你们，我是假唱，歌声其实不是从我的嘴巴里传出来的，而是从翅膀里传出来的。我的嘴巴尖尖的，细得像针一样，可不能张开嘴唱歌呀。6月16日，今天仙仙邀请我参加了蚊子叮叮兵团，他的目标是消灭人类，独霸地球。天哪，他的野心大得没边儿了，我有点担心他。瞧，仙仙正站在一朵花上对大家说话呢。 我们是蚊子，我们是强大的蚊子，我们团结一致，我们绝不留情。 我在梦中都听到歌声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算了，我睡不着了，只好起来写下了这篇日记。6月19日，集训开始了，仙仙对大家非常严厉，他总是会吼， 触角，触角，触角会告诉我们目标在哪儿，很重要。 虽然我们的眼睛没什么用，我想我应该买一副漂亮的太阳眼镜，因为反正我也看不清楚。不过触角很重要。6月20日， 仙仙又对大家说要战斗，要战斗。 武器，武器，口气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。 他说的口气就是我尖尖的嘴。我想，如果我在盯人类的时候能够把他们身上的脂肪抽出来，那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我，我可以帮他们减肥。不过我的朋友英英总是打击我。 嘿，我说，蚊子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，脂肪是没法消化的，怎么办呢？你想变成大象那么胖吗？还是吸血吧。 6月21日，今天的集训，仙仙继续鼓吹我们蚊子有多么强大。 病毒、细菌，这是我们的弹药。 我必须得承认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们蚊子身上带了各种各样的病毒或者是病菌。要是被我们叮了，说不定会因为感染这些病毒或细菌而生病，有些厉害的，还会把人给弄死。 6月22日， 今天仙仙宣布了他的作战方案：寻找目标，靠近目标，在目标附近飞行，然后着陆进攻，用我们尖尖的嘴叮他们。 6月23日， 我虽然不喜欢战斗，但是我很有冒险精神。我从小就有一个理想，要环游地球。今天我问仙仙了，嘿，仙仙，为什么我们不去南极呢？我觉得自己的地理学得很棒。可是仙仙很生气地嚷嚷说， 如果你不想成为一根蚊子雪糕，就给我闭嘴，南极太冷了。 6月25日， 虽然我们蚊子和苍蝇一样被人类讨厌，但是我们和苍蝇还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只喜欢新鲜的血。可苍蝇什么都吃，不管是香甜的还是酸臭的，一边吃一边拉，太脏了，真是受不了。 6月26日， 今天我们蚊子兵团向人类发起了进攻，暗蚊兵团、酷蚊兵团、伊蚊兵团，这可是最有实力的三大蚊子兵团。我们在人类身上叮了好多个包，吓得他们浑身痒痒。我们蚊子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 6月30日， 仙仙再一次带领我们向人类进攻，可是我们发现人类也做了充足的准备，他们可真是够厉害的。他们有杀伤性武器，巴掌、扇子、蚊香、电蚊拍、灭蚊灯、灭蚊剂，他们还有防御性武器，花露水、蚊帐、驱蚊手环、夜来香和大蒜。好可怕，我写不下去了。 7月1日， 不知道人类使了什么招，他们竟然有很多同盟军帮着他们一起对付我们蚊子。仙仙告诉我们需要防范的有很多， 青蛙、蜥蜴、蜘蛛、蜻蜓、蝙蝠、夜莺、燕子，还有涉水鱼，大家都一定要小心，要小心他们。 天哪，这么多呀，太可怕了。天哪，我发现我的队友莺莺不见了。他该不会被鱼吃掉了吧？我真不敢想象。 7月3日， 我用一片树叶为莺莺立了一块墓碑。安息吧，莺莺，从这以后你可以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了。 可是这个时候，英英突然从草丛中钻了出来，对我说：嘿，小姨，我在这儿呢，战争太可怕了，我要退出，不想再继续了。怎么，你想当逃兵吗？可是熊蚊子也从来不参加战斗啊，他们说自己是绅士，只想吃花蜜和植物的汁液。莹莹的话让我也想退出战斗了。7月5日，我向仙仙提出了建议，把蚊子叮叮兵团的名字改成红包派送团。叮一下就会有个大红包，他们不是喜欢红包吗？人类可能会上当的。可是仙仙真是个坚定的女战士， 不，绝不服软，绝不撤退。 我真拿她没办法。7月15日，仙仙今天说要为蚊子兵团输送更多的新士兵。对了，这次他在水里产下了300枚卵。7月31日，今天我们的女战士仙仙不小心被猪笼草给抓住了，对一只小蚊子来说，危险真是无处不在呀。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： 小姨，答应我不要放弃呀，我们蚊子来到地球上的时间远远比人类要早，我们才是地球的主人。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。8月21日， 出发攻击。我带领蚊子叮叮兵团打响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，可是我们的士兵越来越少了。天越来越冷了，我想起了一句歇后语：秋后的蚊子嗡嗡不了几天。我飞不动了，好累呀，我再也没办法战斗了。我想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 蚊子小一就这样结束了。不过我们会记住他的，他喜欢光明。他其实很小很小，他的愿望是做一株植物，不用吸血，只要靠阳光、土壤和水分就能生长。再见，蚊子小一。 讨厌的蚊子。 唐耳朵，你不好好睡午觉，你在屋里乱蹦跶什么呀？ 有蚊子。 有蚊子？ 你没看见吗？ 没有啊，在哪儿呢？ 你也没听见吗？ 没有啊，在哪儿呢？ 你也没感觉到吗？ 没。呦，我胳膊好痒啊。 看 啊， 蚊子。 被蚊子叮了个包。 是的。 好痒啊，好痒啊。 那个杀虫剂在什么地方？ 哎呀，打到了吗？打到了吗？ 没有，我累了。哎，有蚊香吗？啪啪啪啪啪！ 哎呀，打到了吗？ 哎，我有个好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蚊子怕水吗？ 蚊子不知道，反正蚊子会淹死的。 哈哈哈哈，我想到了。 你想怎么样啊？ 家里有吸管吗？ 吸管？ 啊，对。 有吸管倒是有吸管，那给你一根吸管。 好，浴缸放上水。 浴缸放上水， 我叼着吸管。 然后呢？ 在水里头 睡个觉。 你要躺在水里睡觉。 那你呢？ 我才不要呢。 哦、 我宁可被蚊子叮，我也不想躺在浴缸里。你睡吧，你睡吧。哎，屋里的蚊子好像没有了。屋里的蚊子好像真的没有了。怎么了，唐耳朵？ 一吸管的蚊子。 你把蚊子都给吃了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开学季到了，呱呱要上小学啦，妈妈准备先教呱呱写一些简单的字。妈妈对呱呱说，哎，来来来，呱呱，妈妈教你写大写的数字啊，一就是一横，对，二就是两横，哎，对，这样，三就是三横， 这也太简单了吧。 好，就先教这么多好不好，你好好练习啊。等爸爸下班回家，呱呱赶紧跑去向爸爸汇报。 爸爸爸爸，我都会写字了，大写的数字你随便说。 爸爸说，吼吼吼，哎，那你给我写个一百的百字怎么样？呱呱拿起笔写了好久才写好。爸爸拿起来一看，哎呀妈呀，呱呱在纸上画了一百条横线。今天放学之后，呱呱在楼下练习跳绳，他一边蹦一边数着数，累到不行。妈妈呢，收拾好东西下楼监督呱呱。他问呱呱说，哎，呱呱，你跳了几个了呀？ 有250个了。 哦，哎呦，真不错哈，继续保持啊，我先上楼啦。妈妈刚走了两步，就听见呱呱在他背后继续地数着 260、270、280。 昨天晚上，呱呱在看电视，他对着屏幕看得哈哈大笑。原来动画片上有两头牛正在对话，其中一头对另一头说：“ 最近流行疯牛病，你说我们会不会得？” 另一头回答说， 怕什么，我们不是袋鼠吗？ 有人说知识不等于智慧，智慧的产生是来源于思考，所以很多的家长启发式的教育才是引导孩子智慧的关键。还好呱呱的爸爸就懂得很多，他经常对呱呱进行启发式的教育，让呱呱学着思考。有这么一年冬天，呱呱正在写一篇关于冬天景色的作文，他正在那里发愁不知道如何落笔的时候，爸爸听了听窗外呼呼的北风，启发正在写冬天景色作文的呱呱说， 古人都说了二月春风似剪刀， 那你想想冬天的风像什么呢？呱呱低头想了想，回答爸爸说， 冬天寒风刺骨，那就写腊月寒风像刺刀吧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